$1,7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56美元，卖出1739.18美元。至于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33462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1点，升咗7点。至于港汇指数系101.8，跌0.6。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嘅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咧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二嘅资格审查委员会，揾问责官员做会唔会有一个潜在利益冲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我又睇唔到会有呢一个咁嘅担忧，唔会乱咁嚟噶嘛，好多嘅人都会参与，所以唔系话可以任何人去讲到嘅算数。如果喺有利益冲突，咁相关嘅人可能都系要 declaration 啊，或者避籍啊咁样。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啦，我係林以乐。咁复活节假期啱啱完啦，咁复活节假期里面呢，无论係酒店啊、行山径啊、离岛啊，都非常之多人啦。但係今日我去赤柱呢，无论係泳滩啊或者商场呢，都唔少人流喎。咁另一方面呢，澳洲同埋纽西兰呢将会互相开放呢个旅游气泡啦。咁泰国呢宣布呢7月份开始分阶段去开放，咁啊究竟香港人是不是真的可以走得呢，我迟啲先知。咁但呢次嘅世纪疫情呢带嚟全球人类嘅生活呢就好大转变嘅。人类常常都活喺一个矛盾同埋冲突嘅处境同埋心态里面嘅。唔变呢又会觉得生活乏味，但变呢又觉得冒险同埋不安喎。今晚呢我哋请嚟嘅嘉宾呢就大家开始好熟悉佢㗎，同埋呢都相隔咗一个月呢先再见佢。就係、是、一个婚姻同埋家庭治疗博士屈伟浩博士啊。多多屈。 Hello。 你好啊，嗱呢、這个辛苦你啊，我哋啱啱讲个讲座先赶嚟啊。咁呢个改变我今晚讲緊点样适应转变啦，咁啊人啊，唔係好中意變嘅喎，係嘛？ 呢人性本身就唔中意變噶啦。 但其實我哋日日都變緊嘅喎。 但我哋唔承認佢變噶嘛。 因為你一瞓醒，係咪即係白頭髮多咗啊？呢個嘅皺紋多咗啊，雀斑多咗啊，你係變緊噶嘛？指甲長咗啊？ 點會肯接受？如果唔係呢個世界點揾我錢啫？係咪？所以各樣嘅嘢遮住冚住，係咪？ 即係女性就日日都要保鮮啊，即係花好多個鐘頭都係要保護塊面，唔會有皺紋啊嘛。 咁男人都係啫，我哋可能聽過中年危機啦。 係聽過。 人生三個時間要定位咁，一個青少年期，一個中年，一個退休。其中一樣嘢我都要挽回過去嘛，中年。就我接受不到我向下滑了，所以他做些事去让我感觉良好，记住感觉良好而已，不是真的事。 但 我自己中年走过来，我反而觉得即回头望反而觉得是中年是你人生里面的资源最丰富的时间的。 是啊，但亦都但问题嗱，我成日讲心理学噶嘛，我喺训练心理学啊嘛，话明心理学即系有啲嘢唔系真噶啦，即系感觉良好系咪？所以你嗱，我哋见过啲好有钱嘅穷人，亦都有啲好穷嘅有钱人噶。 系，我觉得最惨嗰啲好穷嘅有钱人系咪啊？你咁有钱，做咩饭又唔食， 哇，左慳右慳。 城中嗰時，我好感慨一個數百億身家嘅人喺佢病重去 John Hopkins 嗰、那個。即係美國嘅一間癌症醫院去攞第二即係新嘅 opinion， 即係第二啲醫療嘅。佢坐呢個 economic class 啊， 經濟後位。 那個空姐，我全版頭條報紙係影佢入上飛機，係個空姐推佢入去咋。 咪佢攞盡福利咯。 唉，我自己搭 economic class 又感慨又唔系感慨，唔系飞过美国嗰十几个钟头。 嗱，我话俾你听，佢哋呢啲系咁嘅心态嘅。 嗯， 我买 econ， 我咁有钱，出晒头版，你唔 upgrade 我，咁你个航空公司咪即系插唔到鞋嗰个嘅招牌插散唔靓，你 upgrade 我就得啦。咁咪搏你 upgrade 啊嘛。嗱，呢啲真系迟交到，我讲俾你听啊。哇， 嗱，咁真系好难理解啦。嗱，如果我就算当真会 upgrade 埋 啊。 点解我唔以我嗰百几百亿嘅身家，我租只飞机过去啦？我中意点咩啦？我俾唔起咩？而且我都癌症， 我俾得起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咧呢个服务咧，我系俾好少钱可以攞到嘅私人飞机嘅四分三嘅服务，我觉得 OK 噶咯。咁但系嗰阵时咧冇呢个叫 premium econ 啊嘛。 咁你咪 啊，咁就即系经济位一升就升咗去，可能系商务客位，商务客位又有升个头等客位咁噶 啦。咁咪又系讲紧感觉良好咯。 系啊，即系攞到着数就感觉良好啊。 我三千几蚊买个樽仔嘢搽上块面。面系咪真系会喺靓到好似同广告嗰个女模特儿一样咁？ 个 sales 真系咁讲噶，哇！一查即靓， 最重要系我信咯。 系啊，梗系咁。嗱，你谂下，你着住个波鞋，哇！一跑嘅时候，你其实都系跑唔喐噶。不过基本上，你觉得你自己就系某一个即系跑步健将，咁你就感觉良好噶啦。 所以心理学。其实去尝试帮人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即是你怎样在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跨越这个困境，面对个转变，我能够开开心心，定是 even 你可以一个很幸福的环境当中，我真是太太又好，仔女又乖，我又生活丰富，但仍然有很多缺乏嘛。所以在我的临床经验，我成日医嗰啲抑郁症，成日医嗰啲嘅，即系我医嗰啲焦虑症。我仲好记得我医过一个银行嘅总经理，佢一间几大嘅分行嘅总经理，日日就唔开心，日就唔开心，即系觉得以我嘅成就唔应该做分行经理， 应该做总行。 总行上边某个阶层啊嘛。即系佢事业都落晒，但系即系太太又对佢好，其实好幸福。于是有一日咧，我玩一样嘢，我同佢玩嘢，我就话：喂，你今个礼拜即系下礼拜翻嚟之前，我俾个功夫你做，就系唔该你喺街度最少执十蚊俾我。 哇，对佢嚟讲好开心啊！做银行嘅执钱啊，应该相对容易咯、 啊。喺银行执啊，定系边度执啊？你讲， 我成日都对住钱噶，而家执钱噶。 哇，你一谂你唔好谂喺银行啲钱你执吓，少一毫子你嗰日都冇得放工啊！几多人话埋 no 数争一毫子， 系啊，又唔可以自己揞出嚟，好惨嗰啲。 啊，咁我要求佢做喺街度，佢做咩？我哋唔好你试喺街度执十蚊。即係未必有張十蚊紙，但你一蚊又執五毫， 梗係冇可能有十蚊紙啦。但係一毫兩毫嗰啲係容易啲。 我哋總之執咯。咁第二個禮拜佢翻嚟再見我嘅時候，你估佢執唔執到啊？ 執到， 梗係冇啦。佢話佢見到，但係執唔到。 點解？ 佢話核突點執啊？且佢對慣啲千千萬萬咁啊，啲一毫 半。同埋一毫紙真係好難執㗎，因為好薄啦。咁然後咧，你要撩咧，即係個指甲就會污糟咗啊！特別而家疫情底下更加難。 係，我覺得呢個唔係。practical 即系实际点执嘅困难问题、心态问题嘛。咁佢话我话点解你唔执？佢咁话肉酸。我见过一蚊，见过五毛，见过两蚊，我都唔执。佢咁肉酸。咁然后佢追问我哋做乜嘢要我做啲咁无聊嘅嘢？ 系。 咁可能你都会问啦，我唔知道听众会 嗱。所以咧，即系多啦，我上你堂你都讲过啦。俾錢嘅輔導咧，成功率就高好多嘅；免費輔導咧，成功率就低好多。一樣嗰啲咁嘅咩誒個人成長訓練嗰啲咧，收你幾萬蚊啊嗰啲咧，佢真係叫你喺度趴低，又我哋扮狗喺度吠三聲。咁喂，如果你俾兩蚊嘅，我都要吠啊！嗱，如果我俾20萬嚟學嘅，吠咗先算咁啊，知唔明啊？ 梗有道理嘅，叫得我肺系嘛咁啊！ 且我百二蚊罐汽水，我坐喺嗰度饮，我都感觉良好啦。我俾得起，我饮得起啊！咁啊，系咪？即系人有时系咁噶嘛。 咁所以嗰个辅导费太平啦，可能即系如果贵啲咧，佢就肯执啊。 所以你见到。你好衰格，恋爱都系啫嘛，唔使追嗰啲我唔值钱嘅。 得唔到嗰啲先至系啊，男女都系咁嘅，即系而家女仔系追男仔噶嘛，吓咁啊，所以男士们就而家要留意，有人追你咧，你系值钱嘅 ，OK。 喂，落翻去，落翻去，切，真系你成，真系我哋大家精神分裂咁飘飘下咁。咁点解要我最执钱啊？佢都问我，你谂唔谂到啊？各位观众听众，你谂唔谂到啊？ 专注。 我只是讲一样嘢，因为我想你发现一个真理。 嗯， 这个真理就是人生呢是你找什么就找到什么的。 咦，真的这样？ 你想想是 不是？人家说找钱找不到钱。 你找钱机会你真的专心去找你就找到。 是。 你这么贪钱地下真的有钱咯。 啊。 所以你刻意去找人生不开心的东西你是满载而归咯。 啊。 你刻意去找你人生幸福你也觉得自己很丰富咯。 是。 你日日留意一下屈点衰呢你一定找 到。找到的。 所以我找离婚的理由我一定找到的。 啊。 一定找到为什么我老婆或者我丈夫不值得我继续来的。但调翻转头，你刻意去揾我太太、我丈夫嘅对我嘅好、对我的关心、佢哋嘅美善，或者我揾人生里头嘅幸福，我揾朋辈中间对我嘅关怀，你一定揾到。 但系而家喺改变里边又难揾嘅原因系咩咧？多屈喺即系特别，我谂香港同全世界又有一个唔同啦。我除咗去年到而家接近13-14个月嘅疫情啦，咁大家都共同去经历啦。咁、但系我哋香港仲要经历咗2019年嘅嗰个嘅社运啦，嗰、那个政治，你参与又好，唔参与好，你赞成又好，反对我都睇个压力嘅底下啦。咁、跟住去年7.1咁而家开始就陆陆续有人系被逼地觉得需要走啦，要移民啦咁样。嗱呢啲都系即系香港几特殊嘅环境啊，外国冇嘅、外国都系同我哋一样，只不过经历疫情。嘅啫咁啊嗱，呢、這个就系、是、喂，我原本唔想走噶嘛，而家系要走啦。咁、嗰个嘅改变，去到当地嗰个改变系好难想象嘅，即系好多人系冇预备好先走 的。系 啊，因为嗱，我觉得两样嘢嘅转变点解对我哋咁困难？其中有啲嘢系令到我更困难嘅，就系、是、我哋系定咗格、定咗型、定咗。按然后先进行啊，定系我带住开放、冒险、探索嘅精神？ 一般上我谂两样都有嘅，都系定咗格、定咗型先。 嗱，我去旅行，我预咗揾品咧，边度好玩嘅？ 系， 且睇红叶咪快快红色嘅有冇揾同绿色有咩分别 啊？ 你去到你唔会开心啊？ 系啊， 但系你 睇电视咪睇咗啦，做乜要嚟睇啊？ 系咪？即系你定咗，且有咩好啫？我老婆有咩好啫？我识佢好耐啦，有咩啫？我睇我丈夫点啫？但系你会唔会发觉每日都有惊喜？你刚才咪讲话移民，哇！佢哋好去到急。我而家我都帮好多移民嘅人，即系佢哋做辅导啊，各样嘢。我觉得好即系有啲人系 well prepared， 好好地预备，因为佢知道全面有改变，预备好晒。我最見到嗰啲辛苦就係帶住恐懼、帶住情緒，我要即刻走啦、 啊！ 走咗去到先預備啦，咁 冇係玩劇走啊，走咗先算咁嗰啲啊！ 咁去到就好慘啊！ 嗯、 我見到佢嗰種失望啊，因為佢帶住個定案嘛，外國好過香港，香港而家係貼緊地啦。 我阿爸嗰個年代就唔同嘅，我阿爸嗰年代咧，我記得佢係走難落嚟嘅，走過兩次嚟香港。咁嗰陣時第一次走嚟香港嘅時候，諗住係過渡、就可以翻翻上去嘅。咁、真係翻到上去喎 ，OK 喎。咁、即係過嚟當度下假咯，冇乜所謂。佢亦都係富二代嚟嘅嘛，我爸。咁、到第二次走咧，就諗住都好似第一次咁嘅。點知一流，翻唔到啦，已經即係封過關啦。嗰陣時係 你，所以你一路路我哋講，其實心態決定好多嘢噶嘛。嗱、你爸爸覺得嚟過渡下啫。我哋去住酒店，我哋都唔会太奄尖噶。 嗯， 冇人系省 埋。睇俾几钱啦、啊？我谂住六星级嘅，你几多次话俾我知吓、啊？六星级嘅，有冇搞错？个泳池仲细过屋企嘅浴缸，唔系话咁。 泳池细个浴缸，我真系好难想象、啊。咁你阿林木姐，你屋企嘅泳，你嘅浴缸好大啊？ 有啲人屋企浴缸好大噶、 啊。我未听过浴池， 我同你冇浴缸嘅。 敬佩敬佩，我真系 我几缸嚟屋企。 咁啊系，因为我好我成日好想浸温泉噶嘛，所以屋企啊想我屋企冇浴缸，即系得企缸。 咪咯。 我叫师傅嚟睇睇，可唔可以帮我装个浴缸？佢话四万几，我四万几算罢啦。 同埋我哋呢个年龄，浴缸系家庭陷阱嚟噶嘛？呢个转变小心啲啊！ 越年纪越大，个浴缸要越矮。 系啊，越矮越棘脚，我话你听。咁呢个改变带嚟嗰个压力系相当大噶嘛？ 而最严重就系因为其中会吉正我哋一个好深嘅弱点啊，就系、是、人系习惯嘅动物啦。 嗯。 而你要人改變習慣咧，係一定辛苦啊！ 哎呀，唔係噶，我一個習慣，我覺得就真係唔辛苦啊！嗱，我以前租間嗰個比較細啊，我張牀咧就我太太嗰邊可以側身落牀，牀邊落牀嘅，我就要牀尾落牀嘅。後屘而家搬咗呢間屋咧，哎，好啦，張牀嗰、那個主人房大啲啊，我可兩邊側邊落牀，呢、這個習慣我仍然覺得哇，真係幾開心嘅習慣嚟。 你讲完呢堆嘢咧，林木，你发唔发现你同人系唔同嘅？ 咩唔同啊？ 你唔发觉你同人唔同，因为你另类嚟噶嘛？ 咩啊？一样。我系想讲咧，原来咧呢个世界， 你谂乜咧，你都跳出个框框谂、 啊， 你谂乜都调转谂。 而系咧，你由一个冇咁好嘅环境或者处境或者物质冇咁富裕嘅情况底下，改变到好嘅环境。好啲嘅環境，即係我單邊落唔到床嘅，原來我單邊落床呢個先，我梗係容易啊嘛。嗱，將來我去搬一間屋，我突然間原來單邊落唔到床嘅，我習慣咗單邊落就冚一聲冚牆嘅，我咪唔習慣。 所以呢個你咪講緊另外一個原則，就叫即係適應同資源咯。 嗯、 你資源越大，你咪適應越快咯。 嗯， 係咪？我轉喂，我去咗移民，我仔讀唔掂書，你即刻可以請人同佢補習。 我攞住一億個嘅，冇乜所謂啊，即係港幣講緊啦，即 係。係咪？哇！交通工具麻煩，我請司機咁、嗯，有咩問題咧？咁你係講緊資源同適應啫、 嗯。 但係頭先講緊資源同轉變。 係。 嗱，人係習慣嘅動物，你轉變，由於你嘅轉變過程，你係豐富資源。你話你嘅床中意床頭床尾，床中間都可以落到床嘅。 啊 是不是 床中间落唔到床，有个掣揿，咁跌你落去咩？ 等我谂下先，点驳你先？即系林木系乜都另类方向谂嘢，真系好难顶。 但系无论如何， 床中间跳得唔得啊？横死念死啊！你 有陷阱啊？好似熊本啊，陷阱啊，卜个个仔跌落去啊，咁啊好危险啊，唔敢瞓床又。呢、這个改变太危险啊！即系如果一个改变系一个危险性咧，亦都好难适应嘅。老实讲， 咁亦都系嗱。如果我以前嘅社区系安安全全，香港其实你12点翻屋企，1点翻屋企，你都觉得好份安心。 纽约你敢唔敢啊？ 好多地方都唔敢。 系啊，纽约十点我真系唔敢。 喂，我女住纽约啊，我打电话叫佢小心啲啊，因为嗰度亚裔人。系咪？ 而家又即系有啲新聞出嚟，又有啲歧視嘅行為添啊！ 咩？依家由頭到尾，我八幾年去美國讀書一樣面對啦。 嗯、 我喺美國嗰陣時係常常經驗嗱，譬如我哋去百貨公司咧，好得意啊！百貨公司門口香港都係噶，你去啲百貨公司門口有個 sensor， 有個感應器，如果你偷咗嗰啲嘢咧，嗰啲貨物 會響嘅， 會響噶嘛。我哋行過我啦，我未試過，但我有教會嘅會友啦，有同學啦，係亞裔或者黑人咧，一行過就響啦。 嚇點解？ 個警衛咧就佢啲警衛咧都好有禮貌。 即係個 sensor 係逢亞裔人都會響嘅。 個警衛咧會埋嚟，哎先生唔知或者小姐，我想睇睇你隨身物品。佢都有禮貌嘅，佢、唔會掹定槍嘅，佢唔會即刻撲埋嚟跪住你條頸。 係 嚇咁嘅。 未至於咁啦。 未嚇，咁咪抄完冇嘢啊？對唔住，騷擾咗你。 咁都幾好啊！ 知唔知點解響啊？ 啊！ 知唔知點解響啊？ 唔知喎、 啊，因為有另外一個真正偷嘢嘅人。 啊 佢唔會自己行過個 sensor 嘅，佢等到有黑人或者亞 裔人士同你一齊， 佢就同你一齊行。 係 個警衛係自然一定係捉我哋亞裔，一定係捉黑人， 就放咗個白人走啦。 個白人咪已經鬆到咯。 係 喺美國 好 常， 哇！你 招 住喎、 啊，好常規嘅嘢嚟嘅。 嗯， 我哋好知道嘅，所以調翻轉，我哋唔等人哋自己過嘅。 係 即係有時我哋真係。 即係費事麻煩啦，冇嘢嘅，佢都唔會掹槍嘅。 嗯， 但係截你十幾分鐘，我咪打一個袋俾你睇咯，打咩咩？系咪？嗰啲人系知道，因为如果一个白人加个黑人或者加个亚裔人一齐过咧，那个警卫只会捉我哋。呢个系佢哋已经好深嘅观念。 系 嗱，你头先讲嗰啲歧视啊，切！我由八几年嗰阵时候去美国读书都一样啦， 湿碎啦， 碎了啦，呢啲系咪？ 所以要即系有心理准备，系嘛？ 嗱，所以我哋习惯，我哋要改变习惯系个压力啦。任何人都是的，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 但是有心理准备和去到面对那个真实那个的落差都是在那 里 的。是啊。即是我心理准备到澳洲呢，那个歧视都严重的。但是去到我真的遇到歧视，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过你没有预备。 是吧？ 好过你带住个天堂，我离开了香港去过某个地方，我就找到一切，我香港没有东西，那我们就折堕了。 嗯。 你发觉那里一样可以好多东西，香港没有的都一样。 是。 那里一样你现在不是见到在英国抗议警权过大，在美国是不是我们常常都在美国海洋东西，就是绝对不要跟警察拗啊。 是啊。 我哋架车俾佢截停咗 ，V 户 V 我，我哋将只两只手摆个太盘度俾佢睇到噶。 系啊， 唔系佢掹个枪嗱，呢个都要想讲两遍嘅，因为美国太多枪啦，啲差人殉职率都好高嘅，系咪？咁呢个世界其实 呢个就系个文化唔一样啦，大家要知道吓。 成个世，如果你问我世界冇落土噶， 嗯。 即系世界喺人嗰种嘅人性嘅阴暗里头，所以上。我去睇翻我信仰提出嗰个解决方案就系爱啊嘛， 嗯、 我哋甚至讲到好颠覆呢个世界嘅爱仇敌啊嘛， 嗯、 即系我哋咁样先至可以停止咗嗰种仇恨嗰种嘅互相伤害。如果唔系，譬如我两公婆都系噶，我永远觉得佢系衰老嘅时候，我要点对佢？其实。我喺度對佢，我哋亦都對緊自己。 所以剛才你叫嗰人做嗰個嘅 exercise， 即係嗰個嘅練習咧，都係一樣嘢，就係其實你每一日你專注留意係啲乜嘢嗱。所以無論你移民也好，留低香港也好，或者你個生活點樣改變都啦，其實有一樣嘢係冇變嘅，就係、 是、 你個專注力喺好嘅嘢度，一定係唔喺好嘢嘅。 哇！你真係叻，你拉翻嚟， 我主持你。 人生就係你揾乜揾到乜，你如果刻意要。揾呢个世界唔好，你真系冇样好。 嗯， 如果你刻意觉得你父母对你唔好，配偶对你唔好，你婚姻真系一定系每日都系地狱。但系如果你刻意揾美善，而喺你投入个美善自己当中，亦都成为美善嘅一部分。 嗯， 你去爱你关心，其实每日都可以系祝福，每日都可以系享受咯。 嗰一次咧喺澳洲啊，我就过第一次去澳洲去呢个 Melbourne 啦。咁啊走嗰阵时候，因为嗰天气好冻啊，买唔到衫，我有个人就送咗件大褛俾我老婆。咁我攞住两件行李入去集啦。我点知嗰人指住我，哇！你只系攞一件行李噶，咁我点啊？咁点啊？我人走咗，送个机嗰人咁，出之我做咩事咧？我将嗰袋衫全部着晒上身，然后变成一袋行入去，佢望住我呆咗。咁我觉得，咦，几有趣啊！呢、这个经历系咪？听首歌先，系罗文嘅《家变》啊。 知否世事常变？幻缘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 关的处所安排现场表演，部分表演者没有戴口罩，亦都未有同宾客或者观众作有效分隔。一名派对筹办人去年十一月中曾经在会址内举办百人派对，违反限聚令。民政事务总署话会继续严厉执法，在各区会址加强巡查，确保处所负责人和访客遵守防疫规例。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话中国正系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中方希望德方保持开放，为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作创造更多便利。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遇，希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方愿意同欧方努力，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通，共同实践多边主义。默克尔说，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主，德方愿意同中方一道筹备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尽快恢复人员往来，加强防疫。加强抗疫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就疫苗供配、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的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55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1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18美元，卖出1741.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修订基本法，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候选人的质素是高了，因为要过两关，那个竞争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相信很多候选人或者是选民觉得是没有意思去参与的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食肉会破坏环境和生态，因为养牛场占用大幅的土地，导致热带雨林受到破坏，养猪业又产生大量的污水，而且牛、羊、猪他们放出来的屁含有甲烷，这种气体的温室效应远高于二氧化碳，因此有人就主张以虫来入毡。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未能够视昆虫为食物，但就似乎不可以抗拒被宠物食昆虫的蛋白了。最近加拿大一间非牟利的科技组织 Next Generation Manufacturing Canada 拨款1680万加元，资助兴建全球第一间全自动的蟋蟀蛋白粉的工厂， 呢间工厂位于安大略省，由五间机构合作营运，预计2022年第一季开始生产，主要出产适合人类和猫狗食用的蛋白粉，年产量可以达到20,000公吨。项目的代表指出，以重量来计，蟋蟀所含的蛋白质和肉类是差不多，但脂肪含量就较低，更含有丰富的铁、镁等等的矿物质，特别适合对于肉类饲料敏感的宠物食用。事实上，过去10年间，欧美有不少的创新品牌都推出了以昆虫蛋白生产的宠物饲料，就连国际知名的奶类制品集团去年亦都在瑞士推出同类的产品，他们常用的昆虫包括蟋蟀和蝗虫。昆虫蛋白质越来越受追捧，因为它的营养比较肉类丰富，二来在生产的过程之中没有之前提及的环保问题，第三，某一些昆虫以厨余和农业的副产品为粮食，有助减少废物，最后它们的粪便更加是有机的肥料，照这样看来真是一举多得了。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的广东广西由我林以乐主持，今晚的题目就是怎样适应这个的转变。嘉宾就是屈伟豪博士，多多屈，其实面对转变有没有方程式的呢？ 方程式是没有的，不过方法就很多人建议的嘛。譬如我们面对转变，那个转变是什么？变幻完善永恒嘛，没得走啊，你刚才唱首 歌。其实没可能不变的人生。 所以例如譬如有啲好多理論，主動去適應嘅嗰啲就叫應變，嗰啲叫發展；被動嗰啲就叫補鑊咯。 係啊，政府公官都多數都係被動嘅。 唉，我唔敢出聲，今日好多鑊咯，總之好多鑊氣咯，係咪？咁亦都有唔同嘅理論嘅，有啲理論就 商界係主動啲嘅。即係如果大企業都係比較主動啲嘅。 其實另一樣嘢個推力咪就係個生存咯。即係我冇個業績我就死噶咯。我上頭捽緊個數，我一定要揾到個業績出嚟。 同埋窮則變，變則通。咁呢個嘅邏輯咧就係先係窮啊嘛。即係你唔窮，你又冇乜諗變噶嘛。 而家問題係你窮咗，我想乜變啫？ 係咯，係 搞都係你窮啫。 我繼續有工翻，你冇工翻係嘛？即係你又冇工開啦。 所以我60几岁我咪揾工咯，有咩咁困難啊？ 都有工翻，都有嘢做噶，繼續做緊嘢噶噃，我都係咁咯。 係啊，我買我冇廁紙可以翻舊屋攞啊。 系啊，啱嘅。 我唔使去 seven 都揾唔到一卷卷。 所以咧，唔穷咧系好难变嘅。要有钱，但系去谂变咧系另一样嘢。 咁呢个咪适应能力咯。嗱，我次次一定有一卷卷嘅，唔系我都唔用得嘅。喺 seven 一包包嗰啲都唔买得嘅。 唔系咁，以前亚洲电视嗰啲系攞四格嘅啫，都系适应到嘅。所以嗰阵时咪出咗个笑话，一格都系搞掂嘅，即系一格厕纸都系搞掂嘅。 仲有一个笑话，厕纸点用啊？首先系抹镜，跟住系抹面、抹嘴，最后先一路越抹越下噶嘛。唔可以调转厕嘴，唔可以调转厕嘴。 系啦，穷嘅时候你会咁样啦，即系咩咧？喺有一啲嘅香港學生上上海讀書啦，咁我同佢哋傾開偈，佢話：啊，最難係咩？你知唔知啊？咩啊？兩樣嘢，一咧就係咧朝頭早嗰個朗口鐘同中午食飯嗰個鐘係一樣嘅，都係嗰個嚟嘅。 穷啊嘛，咁你咪要接受咁样，你要分到咁多嘢噶咁样。 所以个理论咪话你嘅应变力就系你嘅弹性，加你嘅能力，加你嘅决心，再加你嘅毅力。 哇，四样嘢。 嗱，弹性你其实成日都讲啦，穷则变，变则通啊嘛。我点都唔变嘅，一定要咁嘅，咁你咪死得咯。 我要咁噶啦，咁冇得倾咁啊，系嘛？ 有楼有车，你先好同我结婚啦。 系啊。 咁 我有啊，我有三粒楼啊， 咁都好过喺身体里头得啦。 嗰啲系啲 嗱，你如果你嗰、那个你冇弹性、啊， 嗯， 譬如我以前见，即系你见到任何嘅事物阻嚟阻挡咩？成日中国人都讲啊，山唔转就路转，路唔转人转。 但系好奇怪，我觉得相对咧唔系一个绝对啦，相对咧我接触嘅好多年青人咧，佢呢个弹性系比较细啲嘅吓，佢好多装束啊，佢由揾工到佢结婚，即系拍拖，好多个装束。 训练出嚟噶嘛？ 我哋训练佢出嚟噶。 阿爸阿妈训练佢出嚟噶嘛？一定要食呢啲嘢，呢啲嘢唔系食呢啲唔够健康，一定要攞呢个分数。 菠萝系一定系开个罐头攞嘅。 点解得98分啊，仔？你嗰2分去咗边啊？俾怪兽食咗啊？ 系啦，哇！呢啲先惨。 喂，呢个一定。原来我人生价值 一定要有名校。 人生价值只能够建咗喺98。我人生的身份即系 一百啊咩98 系 班100啊98要叫家长啊好多名校好多哇、 啊！所以弹性，所以落到我越嚟越冇弹性咯。 嗯， 所以我一定要公主病王子病咯， 系 一定要全世界就我。 嗱、啊，所以咧青少年嘅问题咧都系成年人咧制造出嚟噶，我哋要接受呢、這个。 系你训练我噶嘛、啊？所以我咪话我女女地我就俾雪糕佢食。咁我咪 咁掠多几次咯， 迟啲越掠越大咯，要加码噶嘛， 系啊， 即系你最后掠唔好用啦嘛，我咪要开枪咯， 哇开枪你有冇搞错？ 打开个屋企， 打开屋企就枪， 即系唔系嘭嗰啲啊，系喂嗰啲人真系大你噶嘛， 系系。 我今晚唔翻嚟过夜噶，我今晚要去边啊？我要买个咩啊？我要转个乜咩啊？我要转个 model 啊？咩啊？我打开枪啊？你惊唔惊？ 惊啊惊啊！ 咁你唔敢搏噶嘛？ 系啊， 系咪？因为你成全佢吹佢一把，意思即系唔会。于是佢咪嗱，所以弹性足以应变。 嗯， 我转咗个新老细，公司 policy，我喺大学教以前一开成世噶嘛，而家2-3年续约。 系， 系咪？你能唔能够适应呢个文化？成全香港咁多间， 不有啲行业都会令到人一个，即系除咗阿爸阿妈影响你之外，有啲行业都系你都个弹性都系细啲嘅吓。有啲行业相对就要大啲，即系特别前线人员嗰啲就你弹性细，好难去做嘅、因为你真系执生噶嘛，好多嘢都要 吓。咁你譬如航空业都系啦，我而家睇嗰啲访问都系个飞机师去咗做茶餐厅啫嘛， 系啊，揸的士又有 地产，咁你冇嘅，你点飞机唔揸，唯有揸的士啊， 系啊， 咁你话唔 揸唔到咪揸个托盘咯，咁啊，即系你有啲嘢揸， 嗱，你睇到佢喺度生存噶啦， 系 呢啲人咪弹性咯， 因为穷啊嘛。嗱，佢唔窮啊，唔同噶咯，你咪啊？ 喂，冇飯開，我都要捉啦，係咪、 啊？ 即係呢啲咪佢嘅，然後你個呢個就第三樣決心。 嗯， 我可以攤喺度噶。我做嗰啲個案，見嗰啲30多歲經即係事業有挫折就唔做嘢啦。 有後援 嘅，咁個老婆養佢啊嘛， 咪咯嗱，我見到好多係咁嘅，係如果個老婆份人工高啲嘅咧，差唔多係佢嘅5倍啊、4倍嗰啲咧，啲老公係發奮嘅能力相對低咗，係啊，因為佢有個後盾喺度啊嘛，我有乜嘢翻屋企，且我老婆養得起，有冇問題啊咁樣？ 嗱，好多年前我做過個案啦，個太太就話好冇癮要離婚，因為個老公即係好唔生性，同埋個老公好即係覺得睇唔起個老公，因為個老公 咩唔生性先？ 佢每日咪瞓到11:00就翻公司咯，公司個老豆開嘅，收幾皮嘢，2-3點就揸跑車出去玩啊咩，夜晚就攣飲酒咩，咁個老婆好唔開心啊！咁、於是咁咪佢離結，佢父母就話你唔好離婚啦，你兩個見婚姻輔導啦，咁又嚟見我啦，4000蚊個鐘啦。 啊 唔系我收啊，大哥。 边个收啊？ 我收啊，系佢收啊。佢唔肯去辅导，佢阿爸阿妈俾4500个钟佢，唔得佢嚟抌我钟啊，唔系我抌佢钟啊。 呢啲家人好啊，呢啲家人。 然后佢阿爸佢阿妈仲应承佢，如果你哋搞掂唔离婚咧，我买架住同佢换个跑车啊。 系。 收尾我见咗佢几次，我唔肯见咯。啊喂，大佬，我 借我個橋， 我都有尊嚴噶嘛。我雖然即係都好貪錢，但唔係樣樣都賣噶嘛。 我係你，我收45000個鐘。 佢個爸媽肯俾佢，唔肯俾我，係咪嗱？佢完全冇決心去改啊。 嗯， 我即係學你話頭，我有飯開。 我點解要改啊？我覺得喂，瞓到11点几，翻去公司打個 round， 3点就下午茶啦。跟住揸个跑车走，夜晚仲可以去饮酒。 我知几多好有钱嘅人，最后系整咗个基金俾啲仔女。 系啊， 就系因为咧，如果我死咗，俾咗盘生意佢咧，系一定好快。 哦，即系拜拜啦，一年都唔使。 佢哋就将某一个数量嘅钱入咗银行，做咗个基金，银行系每个月俾某一个数量佢，等佢哋食到死都食唔晒。 嗯。 即系直到死嗰日都用唔晒，但系就唔会俾得多嘅。 即系唔可以俾你做大花童啦，起码咁啊。 佢争人钱啊，佢嘅事啊。嗱，嗰度就系决心啦。另外能力啊嘛，头先讲，譬如我自然，譬如我学问多啲啊，我有能力多啲啊。譬如个飞机师，佢揸唔到飞机，佢都有能力，有嗰种嘅营运嘅能力，开间茶餐厅啊，卖咩啊，或者做地产都有人同佢沟通能力啊。 系。 咁你有能力咪多选择咯，正如你头先讲。 但系呢个能力同学历挂唔挂钩咧？ 两你睇你咩环境咯，你去教书你梗要学历啦，系咪？但系学历就系学处理学物嘅能力，同日常生活嘅适应嘅能力。咁呢个都讲好多多元智能啦。有啲人读书唔叻，但系做生意好叻噶。 系 我哋城中有好几个首富。都冇中學畢業㗎， 佢哋嗰個年代容易啲， 所以佢哋捐好多錢起中學咯， 係啦，起大學咯， 係咯， 同埋佢所有個學生都起碼係master degree 啦， 好咯， 即係佢冇嘅咧， 冇啊，阿有個人都講啊，除咗我嗰陣時考親試都唔合格，我啲同學個個攞 A， 後來嗰啲攞 A 嘅我都請曬做我夥計啦，嗰就係標記嘛。佢细个读书唔得， 后屘佢劝人嘅，嗱唔好学我啊，继续读大学啊，继续读大学啊， 最攞命又冇料又要学佢嗰啲咧，嗰啲咪真系惨。所以嗱，头先讲到要有能力，要有弹性、决心。头先讲咗，你自己想唔想变？咪有啲人生到树都落晒噶嘛， 即系得个信字嘅啫。佢又冇決心改嘅。 我记得啊，6、7年前我睇报纸咧，睇到有个嗰啲咩调查。细细格啲新闻就话喺伦敦做咗个嗰啲商业调查，就访问唔知几千成千人，咁咧有70%嘅人都不满意佢嘅电话 plan 嘅， 点解？ 但系70%人都唔转，点解唔系个重点？最后边 嗰个，我系满意噶啦，不过我系唔会转嘅咁。 有又冇啦，我谂90%人都唔满意佢配偶，但系90%人唔离婚都系件好事、啊。 我正想咁讲，因为你嘅唔满意都系你包埋噶嘛， 即系嗱，你亦都睇到有啲人点解咁耐都唔开心。我净系生唔做、啊。我哋相信我哋做啲嘢，我婚姻有改进，我做啲嘢，我同我仔女嘅关系有改进、我做啲嘢，我人际关 系 有改进。 但系会唔会男女会有啲唔同嘅咧？嗱，因为咧女士好多时系信完之后佢信嘅啫，信嘢冇嘢嘅咁样。但系男士咧就唔系好信嘅，不过心里边有嘢嘅咁样，系会唔会有分别咧？即系可能系大家信完。嗰、那個改變決心咧，係同佢信嘅多少係唔成比例嘅 咧？嗱，我諗呢個要從唔同觀點角度啦，同埋睇你處理咩問題啦。女呢、這個講緊溝通能力，女性係好中意透過溝通去減壓，男性咧就唔係啦。咁但係男性都唔係做嘢噶。嗱、 啊， 女性生完就冇翻去改進婚姻，男性唔生，不過都冇改進婚姻，佢去搞。搞第二个婚姻啫嘛，系咪？ 好积极搞第二坛噶 嘛？系啊，即系佢，即系个惨就系大家都冇做一啲嘢，追本溯源处理个问题，呢、這个先结啊嘛。 嗯， 系咪？ 所以你剛才講到那個就是決心，同埋而內另外第四剛才講的第四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種毅力。嗰種忍耐能力，因為好多問題唔會即刻改變。 嗱喺呢個嘅現代社會裏邊咧，我諗最難就係忍耐能力噶啦。原因係咩咧？特別喺香港啊，香港係嗰個急速嘅程度係好恐怖噶嘛。你打機你都唔會打一個慢機噶嘛，係嘛？樣嘢即食噶嘛。而家係咩即食到咩地步咧？原來咧係。有滾水又抌包嘢落去，咁啊食得㗎啦，連話即係三分鐘都唔可能接受啊！咁點可以忍耐呢？嚇，同埋可以我係同時兼顧幾樣嘢㗎嘛？你叫我，我點忍得啊？係嘛？咁呢個咪相對難咧？ 勝負已分咯，即係人生嘅當中，有啲人最後越嚟越老倒，越嚟越唔開心，一路抑鬱症一路落去，但有啲人可以跨越彩虹。咁呢個嗱，頭先我有能力，我有決心，我又有呢個彈性，然後毅力啊嘛，你點樣捱多一場咧？ 所以我覺得要訓練毅力咧，運動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元素嚟嘅。 譬如基督教有個叫基甸團契啦，去幫啲行歪路嘅青少年啊，佢哋嗰度冇乜點訓練喎，訓練行山咯。 哇、哦，好夠噶啦！ 因為冇得翻轉頭啊嘛。 係啊， 你冇得翻轉頭，你最後咧行到嗱呢啲後生仔行歪路，好多失敗感、挫折感，俾人排擠啊，讀書唔成。但佢攞到個新嘅滿足感，原來我行到18公里喎、啊，以羅，你嗰次啊， 啊，前面都啦咁啊， 你由大帽山公園行去深井，本來話九個字， 點知行個大堂， 唔係行到點知行下，發現自己去咗大堂，係咪？咁你都嗰陣時，我見到你。面部表情極之痛苦，但你都堅忍耐嘛。 我哋夠忍耐力嘅，我係忍得到嘅。如果唔係咧，點會好似盧冠廷嗰首歌講叫長伴千世紀啊？聽一聽首歌先。 俗世里遇到你，我变得那样的往昔情怀不再流离，留下陪你，只滞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微，你的言辞从未和我分离，就让我心永远地交给了你，浪漫爱火，我每夜回味，今生岁月，人若老。滞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微，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在眼里，我只得你， 笑语体贴入微，你的言辞自带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就让我心远远地交给了你，浪漫爱火人若老，爱恋不死。忘了忧，忘了悲，陪着天天也欢喜。留你心，留我心，长伴千千世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发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同血栓之间存在可能的联系，药管局话考虑所有现有证据之后，认为合理解释是由于免疫反应，形容血栓是非常罕见的副作用，重新接种疫苗的好处仍然大于风险。当局收到169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报告，而截至本月4号，欧洲经济区已经接种3400万剂新冠疫苗。药管局话，大多数嘅病例都发生喺60岁以下嘅女性，接种疫苗后两星期之内出现，但根据目前嘅证据，无法确定具体嘅风险因素。专家审查几十宗主要来自欧洲同英国嘅病例，约有2500万人接种咗阿斯利康疫苗。另外，英国药物及保健产品管理局表示，会为30岁以下人士提供其他疫苗选择，重申阿斯利康疫苗有巨大的好处。当局表示，截至上月31号，接种超过2000万剂疫苗出现79宗血栓报告，其中19人死亡。本港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的要求，以及按相关程序获批作紧急使用后，才会安排市民接种。卫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认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请。局方又说，会密切注意其他药物监管当局公布的最新资料，并会继续与药厂联络，索取相关使用安全资料。由于政府已经同疫苗制造商签订保密协议，当局未能够透露有关个别疫苗的资料。有报道引述消息说，一名47岁女子和两名家人上月预约到天水围天辉路体育馆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但错误到元朗体育馆，仍获接种伏必泰疫苗。政府发言人回应说，当局已经向一行三人的市民致歉，他们已经预约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发言人说，政府设计接种计划时，由网上预约到接种等各环节都清楚提及疫苗名称，在这套设计下实在不应该出现接种人士前往并非自己预约的接种中心又不为场地人员察觉的情况。发言人说，已经通知各接种中心需加强核实接种人士的相关资料，包括向接种人士讲清楚该中心注射哪一款疫苗，以避免出现同类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94点，下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3点，下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 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2，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13美元，卖出1739.6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经典广播剧 呢个都唔知系个咩圈套。 唔好意思，要你受咁多苦。 逢星期六深夜两点，周末午夜场。 啊，阿叔早晨， 做咩啊？做贼嚟啊！寻晚 近排咧，我发现铺头成日都唔见嘢啊！ 每个星期六晚上9至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在今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而关于大选的纷争仍旧未平息的时候，王建芬发表长文章《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开宗明义地说，过去几年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尤其是2020年各种暴力事件频发，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美国国父们的政治遗产还能不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美利坚合众国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 美国当下面临八大挑战，这些挑战集中爆发却非偶然，而是100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对美国传统价值观造成的冲击结果。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美国人在当下的选择对他国运的影响绝不亚于建国和内战，并且一定会深刻改变世界局势。他接着详细指出所谓八大危机，包括种族问题、政治正确问题、移民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对美国宪法制度的挑战问题。八大危机之中最大最艰难的是对美国宪法制度的挑战。美国的政党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政党政治固然比专制独裁优越，但是随着大众民主的来临，党派斗争越来越极化，为选举而选举，为掌权而掌权。今日美国的两党之争、社会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文化上的冲突，特别是对基督教、有限政府的看法，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些观念上的根本分歧可以说是美国当代的全面的文化战争。 而这些难题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开国元勋们就已经预料到了，并且汇集成了美国的宪法根基联邦党人文集，并且以这个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开创了一套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美国人的精神信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王建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的嘉宾咧，屈维豪博士啊，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个题目叫如何适应转变啊。咁啊，头先提到嘅formula 里边咧，或者嘅方式里边咧，四个嘅条件啦。咁其实嗱，最难搞会唔会系家庭一齐要面对转变啊？多多屈， 我谂多过一个人，几时都复杂啦。因为我谂人生嘅无奈就系我尽力，我有毅力，我有决心，我有能力，但系对方唔合作啊。 但系嗱。我哋要補充一下先，多個人有個問題多咗，但係亦都有個好處嘅，係嘛？即係你兩個人面對嗰個困難嘅時候，大家可以互相去補足啊，互相嘅激勵啊，大家俾對方個嘅安慰啊。如果你一個人孤零零咧，就好陰功噶嘛。 咁呢個咪同心嘅好處咯。聖經都講咩二人同行啊，總比一個人好啊。一人睡覺就凍，兩人瞓覺就暖。 冬天你就知 係咪？一人跌倒，一人扶翻起，我谂同行系好噶，所以你咪睇到呢个世界好多嘢系天堂定地狱噶。 嗯， 我嘅婚姻，我哋同心同行，一齐撑落去，风雨同路，咁咪天堂咯。 系， 我互相攻击，日日互踩互踩，闹人为快乐之本，先斩后奏，奏咗个奏，系咪？即系咁嘅时候，咁你咪天天都受伤咯。 咁我想我哋我觉得阿马云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噶，佢话咧你一个泳池学唔识游水，你谂住转个第二个泳池你就识噶啦咩咁？ 咦，好有智慧、 啊，好有智慧，唔系转咗泳池识噶，等于即系如果你未移民。你諗住係移咗民，兩夫妻嘅關係，因為轉換咗環境咧，應該會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噶啦。咁樣啊，冇搞錯啊！嗰、那個嘅環境嘅轉變，即係嗰種嘅適應能力咧，可能產生問題，重要，但係將你已有問題發大咗， 係將佢推到最頂咯。 嗯， 咁所以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叫食老本噶。 嗯， 喺轉變嘅當中，我兩夫妻有老本，我有親密，有互愛，有互信，會有尊重。我有咗呢啲嘅資本嘅時候，我 都會鬧交啊！ 但係不過死人啊嘛， 係啦，即係冇咁重傷咁解嘅呀， 係咪？即係我哋係啊，即係同埋鬧交可以健康，都係溝通嗰種方式嘅啫嘛。我同我太太結婚三十六年，從來未鬧過交㗎。係 點解？ 淨係激烈咁溝通啫嘛。 強烈表達， 係咪？但係我最重要唔係鬧交啊，最重要係我哋激烈溝通完，我哋。完咗又冇嘢，第二朝又拖翻手，又算，咁呢个咪就系我哋屋企嗰老本啦。嗱，咁样有老本嘅时候，我同我仔女有互信，我配偶有互信，喺呢啲适应嘅当中，我哋扶持得到噶。 系， 因为最后我哋彼此都有一份悲悯嘅心啊嘛。喺困难，我唔忍心我太辛苦，我唔忍心我丈夫挣扎，我哋点都扶一把，咁我哋就自然过得到噶啦。我咁有時我哋忽略嘅就係嗱呢個其實講緊婚姻嘅過程、家庭嘅過程啊。嗱，由而家我覺得有時有少悲哀，或者可能有出現問題，就係有啲父母啦，或者有啲配偶啦，係以嗰個決定啊嗰個目標為本喎。 點樣咧？咩叫決定同目標為本咧？ 阿仔你讀幹校啦，阿仔你起身食呢啲嘢啦。 嗯。 啊，阿媽 A 餐定 B 餐，梗係 A 餐啦。 嗯。 B 餐有咩好啊？饮咩？你决定晒啦嘛。 系， 即系当我家长式嘅，当你决定晒嘅时候，你求好似头先我哋都话啦，我哋啲青年人冇弹性，因为我哋已经唔使佢选择弹咩性啫。 嗯， 亦都冇得选择。咁但系人生系咁噶嘛？你同我一齐思考、讨论、分析，你聆听我辛苦、谅解、明白我，我经验咗啲咩啊？ 嗯， 我经验咗啲咩啊？喺呢个过程。 接纳啦、啊，爱啦、啊，包容啦、 啊，爱啦、啊，接纳啦、啊，包容啦、啊，呢啲嘢嘛，嗱啲嘢唔好睇少，呢啲好重要嘢，我可以为你卖命都得噶、啊。 嗯， 当我老公话 唔好话唔好讲人、啊，即系嗱，我屋企养两只狗啊，系嗱，我唔系讲呢个，唔系个比喻话人同狗系一样，我讲啊就即系狗相对地比我哋低等啲嘅动物啦、啊。你赞佢咧，佢知道你赞佢吓，咁跟住你有啲奖励俾嘢，俾少少嘢佢食咧，咁佢就哇好雀跃噶啦。咁其实人咧就即系咁高级嘅动物咧，都会系有相同嘅特质噶、啊，你去。赞佢啊，鼓励佢啊，咁佢系真系会松毛松翼， 觉得被爱咯。 系啊， 所以我头先咪讲我嘅信仰里头，成日都觉得爱系一个呢个世界问题同绝境嗰个出路咯、 嗯。 上帝亦都系用爱去改变我哋经历完复活节，就系嗰个一个爱嘅表达啊嘛。 嗯， 你落翻去而家好多家长、好多配偶就系、是，我觉得咁系最好噶啦，你决定啦，老婆你做乜啦？老公你做乜嘢啦？喂，你觉得最好系咪我都觉得最好？ 嗯， 就算你做个决定， 诶、你唔使问佢噶啦，我决定就佢一定系最好噶啦。咁 可能系最好啊，不过我条气唔顺。 系啊， 我条气系唔。 你听到好多即系一系个老公咁讲，一系个老婆咁讲噶嘛？喺后边嗰个咧就黑晒面嘅，基本上系。 我做过一个案啊，辅导个僆仔啊，个僆仔咧去超市上偷嘢。偷完嘢過咗個嗰個 counter， 即係嗰個 強機 嗰度，唔係佢拎出嚟咁渣噶，我偷咗嘢，你哋唔知啊？ 咁樣挑戰啊？ 咁嗰啲職員咪捉佢咯，捉佢咧，通常啲咁嘅僆仔就係你叫你家長嚟接你啦、嗯，你叫你家長嚟接你咧，就同埋通常賠幾多倍咁咪咩啦？唔肯講啦、嗯，最後咪玩嘢。咁咪 报 警咯， 报警啦、啊、吓， 报警咪差人嚟咯，差人嚟咪上咯，差人嚟就去揾个爸妈嚟啦。为咩你估？ 嗯， 为咩？嗱，玩死自己嘅、啊。 系， 喂， 斗气 呢个咪就斗气咯。 嗯， 我阿爸我阿妈成日都做最好嘅决定，要我去威。 嗯， 我而家就衰俾你睇。 我威俾你睇，不过另一种威， 即系佢觉得我唔中意喺你魔掌啊。 系， 系啊，你做嘅决定真系对我最好。第一，我喺呢个时间我理解唔到咁叫最好。 嗯。 第二，我冇选择都唔系最好嘛。 嗯。 我唔觉得被爱，觉得头先你讲嘅被接纳、被包容、被尊重，我咪同你死过咯。 嗯。 喂，呢啲叫即系喺当人一种嘅报复，系透过自我伤害报复。嗱，我好唔开心去做啲干戒手嘛，听过啦。嗯，是因为我的不好痛苦的当中，我宁愿身体受苦转移了去。同样地，当我好嬲但是好无奈。 我听过一些的个案是令我好心酸好心痛的。所以我问啲青年人，我哋做乜戒手？他说戒手我找回个感觉回来。 是咯。 吓、啊，即系心痛到冇感觉啊！嗰、那个情况。 因为 但当然我哋绝对唔鼓励做呢个行动啊。 我面对嗰啲痛苦或者面对我父母是完全无助。 嗯， 我输硬嘅，我永不达标嘅，讲乜都冇用啊！佢唔会听到我讲乜嘅，佢只会落 order 啫。嗱，呢个就系佢将个决定凌驾于过程啊嘛。咁、 嗯、 于是你见到啲有青少年人或者有啲人为咗报复，因为我完全冇得斗啊，强弱悬殊我冇得斗，我自暴自弃就唔读书啦。 嗯， 我自暴自弃我就可能 自我放逐啊， 隐蔽啦。 嗯， 我夜晚起身打机，日头瞓觉啦。 嗯， 我自暴自弃，搞大咗肚，我要结婚啦。 嗯， 即系一中午完毕啲业，我就结婚啦。嗱，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噶。 嗯， 喺个过程嘅里头，当我谷，所以我好鼓励啲配偶、婚姻、家庭都系个过程同嗰个决定系同样重要。 嗯， 你几精明、几叻，能够做到一个最好、最合宜嘅决定都，我愿意有个过程。有讨论有回应，咁、 嗯、 呢个亦都带嚟另外一样嘢。 但系讨论回应，佢最惊就系咩咧？佢惊佢都惊转变啊嘛。喂，我啊定咗 A 噶，我真系同你讨论同埋呢个回应嘅时候，原来你系要 B 噶，我接受唔到啊。 如果咁咧，即系话我嘅健康系建筑喺你嘅痛苦上边咯。 嗯， 我嘅安全感系唔使变，系建筑喺你嘅受压制嗰度咯。 嗯， 咁呢个咪带嚟。所以到我一大到可以话到事，我就离家啦。 嗯哼， 我能够独立到就走啦。 嗯， 亦都或者即系喺嗰个当中， 嗰種絕望咯。 我喺新加坡嗰陣時誒讀書讀一年咧，我有個同學咧就同我傾偈，嗰陣時佢係大學大學程度啦，咁啊傾開偈佢話啊，新加坡政府好好噶，好似父母咁樣噶，乜都幫你安排曬所有嘢噶，你唔使諗噶。咁、到到畢業出去做嘢，咁啊你諗下做公民幾好咧？咁樣嚇點知？到畢業之後，即係幾年後啦。畢業我喺新加坡再見佢之後咧，佢又同我講第二啲嘢啦。佢話：以來我發覺新加坡唔好喎，點解？你嗰陣時候好好啊？你讀書同做嘢係唔同嘅，出嚟做嘢就知啦。原來乜都俾人決定曬嘅時候，你就覺得好唔開心啦。咁所以接受唔到嘅人走曬噶啦。而家咁我咁你唔走咁啊，我都就走噶啦咁。 咁你睇到原來人好多基本需要咯，原來最基本係被愛被尊重咯。咁、所以你婚姻都係㗎， 即係最好嘅決定唔等於係我哋能夠接受嘅決定嚟㗎嘛。 然後可能次好嘅決定，但呢個係我哋共識， 係 我哋大家一齊去承擔責任，係、 咪？ 我哋一齊開心心。我雖然係叫咗嗰味餸真係冇咁好食、但唔緊要，我哋揀噶嘛。啊，試過啦咁，但係呢隻最好，嗰隻唔準食，我食落去已經冇味啦。 係啊， 咁呢個咪如果你講家庭，我覺得好基本嘅就係學會喺嗰個適應嘅當中，嗰、那個決定同過程一樣重要。而喺呢個過程嘅當中，另外亦都有個 嗱，所以我哋面對而家就算無論移民或者留喺香港，我哋個即係轉變係真係大嘅。而家呢個轉變咁大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唔可以當冇嘢發生過，真係轉變咗啦。咁成個家庭咩叫最好，咩叫唔好去面對呢個轉變咧？往往做大人嘅做家長咧，就覺得我食唔到你食米。我梗係我決定係最好噶啦，咁樣其實呢個係帶嚟個家庭嗰個嘅破壞力係好大嘅， 亦都變得越嚟越冇得溝通咯。因為我同你做埋決定，即係等於唔溝通。係另外一個理論亦都講一個家庭或者一個組織，甚至一個社會乜嘢係令佢健康呢、就係應變力、凝聚力同埋溝通嘛。應變力咪即係嗰個彈性咯。你個社會，譬如我哋成個社會都變緊㗎。係 啊， 你睇下嗱，我哋變得好咧，我哋而家個個戴口罩。嗱，我哋而家應變，我哋戴口罩。係你已經見到個疫情。 香港人我咧整體彈性都好勁嘅，因為冇乜嘢啦，就去曬海灘， 係咪？你睇得外國， 我真係覺得好嘢， 死都唔戴口罩。 係啊， 死都唔戴口罩。咁咪即係咁，你睇到死幾多人？要付个代价噶嘛，所以嗱，我成个社会都要应变力。头先都讲啊，弹性。第二就系凝聚力啊，凝聚力咪讲相爱咯，即系我哋个社会有冇同心咧，或者个家庭有冇同心咧，或者我可以不理你死活噶、哦。 系 阿爸，我要买换电话，我阿爸冇钱、哦，话知你啊，做咩老豆啊？冇钱。 疫情之前你咪听到欧洲啲国家好笑噶嘛？国家就嚟破产啦，佢话我哋要加薪噶，对唔住。即系你破产你嘅事我记得2003年我哋香港嗰个精神就系、共度时间啊嘛， 系咪先？ 你发觉全世界冇呢句冇呢个口号嘅，原来系、 所以我突然间都谂唔掂，你破产， 你破产你破产，你政府你破产你嘅事，加薪我要加薪咁。 咁但系 你明唔明啊？两样嘢嚟嘅， 破产点会有得比？ 是你管理不善到令到国家破产，但是我要加薪是我的问题，你明白吗？就是那个是我你只想不到那个逻辑的。 或者你死咯。 是啊，想到逻辑。 即是我不再理个仔女的真正生活情况，你不该你考到什么成绩，入到什么学校，揀到什么科。是不是我真人真即、就是我真的做个个案，个父个爸爸逼个女兒去读咯。 咁点啊？ 咁读咗咯，读完出嚟个女话阿爸，即系又读完咯，再即系读完个学位，再读嗰、那个读多年 diploma， 即系嗰啲就系可以做即系诉讼律师啦。咁咁、个女话阿爸，我听晒你话啦，我想有半年时间做自己嘢，之后我就去实习， 得唔得咧？ 阿爸话咁你唔好做我女咯。 吓， 咁嗰晚佢就翻大学跳楼咯。 吓。 咁梗系跳唔成啦，跳咗成就唔会去我度医啦。咁、 嗯、 你睇下，即系真系可能读 law 系真系对我好好噶。咁、有冇弹性、而且有冇嗰个凝聚力？我觉唔觉得你爱我，定系你爱紧你自己？ 系 然后有冇沟通咧？可唔同个女商量？ 冇沟通嘅可能啊？ 冇啊！我而家落指令啊嘛，行政指令唔该你读咯。我行政指令你读医，系咪？我做过另外一个案就系考咗医生牌，过咗 houseman。正式醫生啦，就自殺啦。 嗯，哇， 又係好多呢啲咯。 嗱，所以一隊球隊咧，即係基本上能夠贏咧，除咗嗰個能力之外咧，都係要講緊佢嗰個彈性啦，時要變陣噶嘛，嗰、那個嘅教練喂變陣咁啊嘛，係咪？咁啊溝通佢哋一路打緊一路溝通緊嘛，嗰個嘅教練喺場邊大嗌咁又用手勢噶嘛， 有冇凝聚力同心、啊？ 凝聚力喺度同心啊嘛。 佢個毒食死扭都唔交。 係啦。 搏自己入球，最後入唔到。 咁咪換牌換佢出嚟咯？咩事啊？ 即係一於 係咪咁啊？即係你，因為你落到個球場就係一個常變嘅嘢嚟噶嘛。你面對嘅對手係啊，咁所以個家庭又好，一個社會好，都係要應該係咁樣嘅。 係咯，咁所以佢追求嘅係個好重要嘅核心價值，就係我哋一家人。我哋齐齐整整开心心，我哋两夫妇系凌驾于一切困难，我仍然爱你尊重你。咁呢个系好，其实落到去，我谂成个世界都系被爱、被尊重、被肯定系个基本需要咯。 嗯， 当我哋唔觉得被爱、被尊重，我哋好多反叛嘅行为就出嚟咯，我哋就对抗行为咯。有啲人对外对抗，有啲人对内伤害。 点样对内伤害呢？ 喂，我抑郁啊，我自暴自弃啊，嗰啲慢性自杀嚟噶。 哦， 你饮酒边个？ 最新嘅统计，香港就话有五个人当中一个系抑郁嘅。 系 吓， 系 都几严重噶。 系咪？你内在啦，你譬如饮酒都系慢性自杀噶，有边个敢饮法个肝最后唔系脂肪肝？ 睇饮几多啦 吓。即係你始終如果唔係你頭先講飲幾多已經講緊一樣嘢係唔同嘅，就係、是、有啲人係用飲酒嚟到回應嘅咧，佢一定係脂肪，即係一定會受傷。 嗯， 嗰啲嗱 social drinking 大家開心心飲一杯傾下偈嗰啲人唔會傷噶嘛。但我要用 帶住咩心情去飲都有個唔同嘅效果嘅、哦。 當你用飲酒嚟到。改变自己的痛苦、啊、或者用来报复、啊、或者用来那些通常一定过量的、 嗯、 是吧食烟哪个不废气肿始终都是的、 嗯、 你做这些食冰三年、啊、就会伤脑他们会好像患精神 病冰是说的毒品啊 全教以乐补充不是真的以为、冰镇奶茶的冰即是那些冰毒那些呢是很伤脑的这个化学药物、嗯、令到如果你连续这样吃三年你根本的脑受损呢出来好像精神分裂一样看到幻觉幻什么我嗰时医个病人就系佢自己成日搲烂，搲到只脚流晒血噶。 系， 佢话睇到有蚁爬上去。 哎呀， 佢自己嗰啲幻觉啊。 系， 咁即系我亦都转介去精神科医生啦，因为佢系脑受伤，已经唔系我治疗范围啦。 嗯， 我心理辅导点都辅导唔到啲脑部受伤噶嘛。咁、你睇到系可以你去到好尽，所以你点样令到家庭有沟通、有相爱？亦都有大家彈性落到去，咪頭先來去。其實我哋講成粒鐘都係嗰啲嘢啫嘛。 係呢、這個都係老生常談，但係非常之重要嘢啦。希望咧日後咧，我哋多啲有多多上嚟咧，分享多啲，讓我哋都能夠去成個家庭去面對整個嘅改變嘅環境。咁啊，聽晚咧，我哋會有黃宗顯醫生同埋鄧達志咧，係就主持呢個嘅廣東廣西，題目講治理精神障礙新發展嘅。我哋聽一首歌結束我今晚嘅節目，係温冷樂隊嘅《千載不變》。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怨，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